第115章，秦某和尤某。儿童房里，上下铺里拱着两坨鼓包。萨利和雪莉今晚又睡了个安稳觉，有人顶替了他们的工作。灰色的毛绒地毯上，尤霍裹着半边被子正在睡觉。尤霍侧躺着，头枕着一只手臂，另一只搭在被子外，手指蜷曲虚握。临睡前，为了防止秦鸠发生跟杨叔一样的事情，尤霍特地抓住了对方，抓得跟真的一样，好像秦鸠一动他就能醒似的。宇文火烧屁股似的冲进房间，扑跪在尤霍面前，上手就开始狂摇。 哥，哥，你醒醒啊，哥！ 宇文其实没指望能弄醒尤霍，毕竟他哥睡觉就像昏迷一样，更何况现在还有考场时间表 buff， 常人都睡得死沉死沉，他哥基本就更安心了。砰砰砰的篮球，不，皮球声不紧不慢地上了楼，又不紧不慢地停在门口。宇文觉得自己的心跳声震耳欲聋，能隔着房门传到外面去。秦鸠跟雪莉那种斗丁不同，秦鸠客串个反派都是漫不经心的，甚至还特别礼貌地敲了敲门。咚咚咚，每一声都彬彬有礼。宇文咽了口唾沫，双手合十对尤霍拜了拜，然后一不做二不休窜到了尤霍身后。第三声敲门落下，房门吱呀一声打开了，秦鸠低头进门。 哥，秦哥，秦鸠，你别抓我，别抓我呀。 宇文手忙脚乱试图把尤霍架起来。 你看这谁，这么帅的脸你肯定认得对不对？ 秦鸠抬着下巴，一边懒洋洋地拍着球，一边歪头看着尤霍。这位001先生歪着头的时候，杀伤力一点没降，反倒透着一股饶有兴味的危险感。秦鸠看了一会儿，鞋尖一动。 别往前走，你别过来，你…… 于文抬手制止，说： 你再看两眼，你自己看两眼，算我求你了，你…… 这种时候，余文只觉得电影都是骗人的，什么一句话唤醒反派，什么一个眼神叫醒爱人，放屁！就在余文绝望达到巅峰的时候，他哥动了，他哥居然动了。尤霍皱着眉，带着满脸被吵醒的不耐烦，抬起头，先看了秦鸠一眼，又回头看向余文。什么叫绝地逢生？这就是。余文激动得快要哭了，他抓着尤霍的一只胳膊说： 啊，哥，哥，你总算醒了，秦哥被雪莉捅挖了要弄死我，好他妈吓人啊。 尤霍半睁着眼皮看他，没应声。 哥， 余文觉得不太对，又叫一声，尤霍依然没吱声。尤霍按着脖梗活动了一下筋骨，接着舔了舔嘴唇，用微微沙哑的声音说： 好饿呀。 此刻余文的心里只浮现出一句话：天要亡我，非战之罪。 清早手机震了很久，尤霍伸手在旁边摸了两下，抓住手机睁眼一看，8:42，他丢开手机又闭眼趴下去，秦鸠还好好的睡在旁边，体温通过箱底的皮肤传递过来，有一种异常踏实的感觉。再加上周围静悄悄的，没人吵闹，实在很适合睡个回笼觉。尤霍趴了几秒，突然翻身坐起来，他踢了踢秦鸠的小腿，哑声说： 别赖了，起床了。 这句话从尤霍嘴里出来就很有问题。秦鸠在听见的瞬间睁开眼，秦鸠捏着鼻梁坐起来，还没完全清醒，就探身在尤霍嘴角啄了一下。 几点了？ 8:40了。 秦鸠动作一顿。 40多。 对。 游货指着上下床说，那两个小鬼已经出去了，你今天居然没有被吵醒。 是啊，我居然没醒，一觉睡到这个点。 秦鸠越过游货的腰，抓起地毯上的手机一看，闹钟震过5次。正常情况下，闹钟震第一下，秦鸠就应该醒了，今天竟然一无所觉。两人在房间自带的卫生间里洗漱，喝了几次凉水，让自己清醒一点，这才走出房间。秦鸠发梢眼角还沾着零星水珠，他卷着袖子走到2楼栏杆边，正想对其他人说一声起晚了，却见客厅空空如也，一个鬼影子都没有。 人呢？不会都没起吧？ 不在客厅。 不在。 游货看了一眼，快步下楼。主卧都是姑娘，游货和秦九两个大男人不方便打扰，只能来敲1楼客房的门。 余文。 游货敲了几下，听不到任何回应。 我进来了。 游货说完这句，拧开房门一看，又是空空如也。两人对视了一眼，不约而同想到了什么。 我楼上，你楼下。 游货说完，几步跨上了2楼，把墙角架着的2部手机拿下来。秦九也收了1楼的2部。他们是插着电源录的，足够录一整夜了。4部手机并排放在茶几上，从各个角度回放昨晚发生的事儿。 3:18，秦某人伙同游某人，带住吱哇乱叫的余文，扔进了2楼走廊的镜子。3:20，游某人伙同秦某人，带住探头查看的输血，扔进了2楼走廊的镜子。3:21，两人逮住前来拉架的杨叔无力，扔进了2楼走廊的镜子。3:28，秦某人逮住哭笑不得的楚月，扔进2楼走廊的镜子。3:30，有某人逮住愣逼的老余，在我是舅舅爷的呼喊声中，将其扔进1楼玄关旁的镜子。短短12分钟，他们逮空了一屋子的人。视频结尾在沙沙杂音中，秦某转着手里的皮球，转头问游某人：“ 还饿吗？有点撑。” 游某人说着拧开房门，房门咔嗒一声关上了。游货按下暂停键，交握的手指抵着紧抿的嘴唇。秦鸠手肘撑着膝盖，掩着下巴沉思。两位都需要冷静一下。 镜子里，舒雪他们也坐在沙发上，懵了一晚上。 哎，看，我就知道。 楚月是唯一一个没懵的，他指着黑雾缭绕的镜子说：“ 他们醒了肯定尴尬，那4个手机有一个是我的，这视频我说什么也要保存着，回头呢，要是有什么事找他们帮忙，一旦不同意，我就把视频寄出来。幸好。” 余文喃喃地说。 嗯，幸好什么呀？ 楚月问。 幸好我哥不是题目，秦哥也不是题目，他俩要是当题目的话，我开场就凉了。 楚月还挺赞同。 也是哈，我突然觉得系统真的傻，当初干嘛要把考官爷踢出去呢？这转成了 NPC， 保证是所有考生的噩梦啊，他要搞谁还不是轻轻松松吗？ 楚月顿了一秒，又补充道：“ 哦，也不一定，一个考场可能关不住他。”说起来，你们不是也被同化了吗？怎么昨天没梦游啊？ 余文纳闷的问：“ 只选一个人吧？白天可能有很多人有反应，但到了睡觉的时候呢，兄妹俩一人一个替身就够了。”随机吗？没准是选受影响最深的人呢。那下次万一还是他俩呢？ 气氛陡然沉重。杨叔说：“ 所以这个童话会持续多久啊？ 不会明天再来一回吧？ 还用等明天？傍晚的小睡你了解一下。 想起被怼进来的感觉，众人面露菜色。余文说， 我可以不出去吗？我在那儿待久一点，哎，这样说不定下次就是我梦游了。 杨淑梅好气地说， 你不怕？ 余文指着镜子， 有他们可怕。 也是啊，天不遂余文愿。 游惑冷静完了，提起笔就要放生在镜子里的众人。游惑闷头写了个错误答案，又涂改掉，被误伤的队友便陆陆续续钻了出来。 愧疚就算了哈，视频给我留着就行。 楚月一出来就抓回了手机，窝进沙发里重温起来。楚月一边看一边揉按着自己的胃，不只是他，游惑的胃也不太舒服。 对了，那俩小鬼呢？ 看到他们的动作，杨叔问了一句。 不知道，睁眼就不在了。 秦秋转头朝落地窗外看了一眼，篮球场上也空空一片，没有小孩子的欢笑声。 不可能出去玩，你俩昨天扔一个人进镜子，那个小萨利肚皮就鼓了一点儿，那么多个人扔进去，他肯定撑死了。这会儿再吐一串出来，哭都来不及，哪可能去外面蹦跶呀？ 余文说， 也是呀，那他们在哪里啊？ 议论间，楚月在两倍速下重温完被捕经过。屏幕上，秦鸠顺手把皮球搁在墙角，与游惑两人一前一后进房间继续睡觉去了。事情到这里似乎就结束了，走廊恢复安静，画面静止。楚月笑到不行，正打算重拉进度条播放第三遍，墙角的皮球突然动了，游惑就站在旁边。他本想让楚月把这倒霉视频删掉，这时又改了主意。游惑弯腰看着屏幕，伸手把那个角落放大，放置皮球的墙角占据了整个手机屏。游惑可以清晰地看到，那颗皮球突然左右晃动了一下，悄无声息地滚进了一片黑暗里。看位置，那片黑暗是走廊拐角一侧，就靠着主卧门，夜里刚好背光。下一秒，虚掩的主卧门被皮球顶开一条缝隙，越来越大。皮球就像个活物，知道开门还知道关门。进去之后，房门咔嗒一声响，从里面合上了。游惑转头瞥到茶几上的题目纸，上面一句信息突然变得很扎眼。雪莉喜欢捉迷藏，等着父母或客人来找她。她最喜欢躲藏的地方就是主卧床底下的矮柜。雪莉其实每天都在矮柜里，只是没人发觉而已。